是无量，是无色定自性空，是色定律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四无量，是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境律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是无量，是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律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境律若乐若苦，不应观色无量色无色定若乐若苦。可以过色境律，色境律自性空，色无量色无色定，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空，是色境律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四无量，四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境律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律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境律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色无量色无色定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色境律，色境律自性空，色无量色无色定，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空，是色境律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境律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色无量色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律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色境律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色无量色无色定若净若不净。可以过色境律，色境律自性空，色无量色无色定，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空，是色境律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色无量色无色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色境律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色无量色无色定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境律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安忍波罗蜜多。

八解脱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皆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八解脱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安忍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念住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四念住，四念住自性空；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，是四念住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四念住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念住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四念住，四念住自性空；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，是四念住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四念住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皆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四念住等可得，何况有比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四念住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若我若无我。可以故？四念住，四念住自性空；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，是四念住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四念住不可得，比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四正断